系啊，今个礼拜我谂我对我哋嚟讲咧，其中我好大嘅话题咧就系等到新嘅蒙面超人啦，第一集。 我系终于挨完个标，挨完个标就睇。 即系我哋就系挨啊，有啲人话好睇噶，系啊，一阵间先反应。 系咁，个个唔同。 系啦，一阵先反应其他嗰啲，即系我哋都会讲翻标嘅，因为标即系我哋冇讲到嘅完嗰集嗰啲系之后系点，我哋一等会讲点解咧？因为其实系同今次。新蒙面超人即系叫时王啦，而家佢中文好，即系都正式咁译噶啦，似乎都咁啊。佢就咁叫做斯俄咁样嘅啫，好似佢日文。 斯俄系啦，系啦， 系啦。咁斯俄即系其实一个二十嘅一个变体啦。咁啊，睇咗第一集啦，系啦。咁啊，当然冇字幕冇剩啊，我哋真系估嘅啫，系又日文又日文听历史啊，大佬吓。咁啊，如何咧？大家讲下先。新蒙面超人。 阿马仔啊，阿马仔讲啊。 吓我咁。角上係好過 DK 嗰陣時啦，因為 DK 似老翻嘅睇嗰陣時就。 點解用 DK 迪 K 嚟去做一個對比？ 嚇、啊，咁都係玩穿越揾翻之前啲拉打啊嘛，有啲。 其實咧，迪 K 就係顧名思義就係十年咁解，其實就係十週年嘅作品。咁佢就每十年咧，蒙面超人似乎就會玩一次咧，將之前嗰啲卡碌一次啊。咁啊，好過行緊出嚟啊，行緊出嚟年年都攞一次、啊咁一蒙面超人就十年攞一次，咁今次又玩翻呢样嘢，初初我哋都几惊嘅。咁而家出咗嚟，结果得唔得？ 系点解我觉得好啲咧？因为嗰时 D K 一个直接变嗰个皮套啊，即感觉到偷工减料，同埋佢又 即系用翻之前嗰啲皮套就算 系啊。咁同埋佢咧又 其实嗰啲皮套咧，只不过用咗啲后乐园嗰啲咁嘅质素嘅啫，唔系真系用翻即系主角用嗰只。即其實好明顯係咁嘅病病話，即係嗰啲係啊，即係嗰啲舊拉打嗰啲 suit 其實係做即係拉打 show 嗰啲質地嘅啫。 嗯，咁同埋最大問題咧，就係、是、因為佢穿越嗰陣時咧，咁佢又變咗好似重新講嗰個世界，又唔係原裝嗰啲人啦。 嗯嗯， 即係佢夾硬要整落去，咁啊變咗 A4 嘅蒙面超人啦，其實 係啦， 揾翻嗰啲， 即係換咗班演員啦，個重點係。 系啦，即系佢连个古仔都唔同，佢就系攞翻嗰啲人咁扮晒系嗰个，咁但系去到又变咗好似 A4 世界咁啦，你见到系啊，无端睇老翻咁啦，好似 系 系啦，咁所以就觉得好差嘅。咁但系今次暂时睇而家时王第一集咧，咁佢就即系佢之前就讲明揾翻，即系如果出得多啲人，应该我估都会揾到原装嗰啲拉大人眼睇。 一系就唔登场，登场就一定系原装演员，系嘛？ 系啊，咁我。暫時佢嘅宣傳都係咁啦，咁我之後我唔知點啦，咁但係第一集睇咧就同埋佢就因為設計過佢嗰啲變身啊，即係佢而家變咗裝甲啊， 係 將舊嘅拉打啲能力變咗裝甲，咁啊全身好似你當係一樣一個方嚟嘅新方咁啊，唔係好似炒冷飯咁啊，咁所以感覺上好好多咯。 唔係佢直接變成嗰個樣， 係咯，即係唔係炒冷飯咯。系佢即系玩翻近时啲嘢，但系佢再设计过啊嘛，因为 嗱，其实就我就觉得元素都系嗰啲噶啦，不过咧个解释好啲，我就认为系咁。 系， 即系你玩具咁啊，又系嗰啲咯，即系又系咁玩啦。咁但系个解释好啲嘛，即系佢唔系变成嗰样嘢啊嘛。咁你所谓借助力量，咁佢都系变成咗装备啫，咁都冇问题嘅，系咯。咁好啊，直接变咗嗰个嘢啊，系。咁同埋你一系又唔出。嗰啲人物啦，一出佢就出翻真系嗰啲人嘅，嗰啲人做翻咁，咁你成件事咧就有啲豪華咗，你覺得唔止唔係 cheap 咗，仲豪華咗，因為咧以往喺呢啲咁嘅電視裏面咧，你都唔會見到第二啲拉打出場噶，一般都係嘛，咁一定要去到劇場版你先會睇到嘅，嚇劇場版就最中意 crossover 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原來喺電視嘅時候你已經見到佢 crossover 咁，即係相對就好似即係電視睇緊劇場版睇緊嘢咁咯，係。咁同埋咧，呢个作品好似系首次啊，应该咁讲，今次个接轨系将标就连动到落去呢个时王嘅世界啊，似乎系 专业啲啊， 系啦，即系以前完嗰阵出一出啊，无端端唔拉加咁出一出啊，就常有嘅。咁但系咧，你话喺呢个世界观连落去咧，即系标完嘅时候就会连去时王呢个故事咧，以前系未试过咁样做嘅，好似。 嗯，系。 咁啊，所以都系新嘅呢啲玩法，系啦。咁啊，对我嚟讲最紧要就个女角得唔得啦，系嘛？ 系。 我就最紧要睇呢啲嘅啫，系啦。咁啊，个女角咧个样都得嘅，系咯。个样都 OK 嘅，即系你当靓版岁月 B B 啦。 系。 吓， 即真係有啲脆如 BB 嘅喎，就算而家睇都有少少嘅喎，嚇，不過就靚咗嘅咁咯，隻眼大啲嘅， 後生版， 後生啦，係啦，同埋係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啦，佢嘅手腳咧非常之嘅健壯嘅，係啦，你睇落去咧，佢雖然著住黑色嘅絲襪，但係佢個腳粗嘅程度咧係可以媲美嗰個變咗身之後嗰個拉打著埋皮套之後嘅， 粗過時王啊就。 粗過時王，唔係個演員喎，唔係粗過時王個人間體喎，粗過時王喎，即係變咗身就著埋個皮套，你度一度佢就比仲粗過只時王嘅個皮套啊！ 我就係覺得一個女主角，我對麒麟臂同埋隻手好粗，同個人好似唔係咁夾咁嘅，同個隻都 麒麟臂咪隻手 咯，係啊， 佢都係麒麟臂啊，唔係臂啊。 唔係，即係我話除開我俾咗佢隻手都，即係佢你本身平時入鏡嗰陣時，你唔會見到 唔使 腳 噶嘛。佢戰鬥力已經係時王啦，我睇落去似係佢一腳伸到啲怪獸度就爆炸，我覺得唔使拉得劇嘅，即係個型嘅問題啦，呢個係啦。咁但係佢裏面就扮到佢好似好斯文靚女咁嘅著到係咯。不過睇怕佢呢套咁嘅白色嘅衫咧，由第一集著到最尾一集啊，睇嚟 好大機會著好耐。 系啊，即系你话好似阿边个电王咁啊嘛，嗰个白鸟乜鬼咁咪系咯，佢变埋瘦落女都仲系着住嗰套衫噶嘛，要系咯， 成套剧好似制服咁着住。 系咯，制服咁着住啊，咁啊，不过第一集就有出过第二件衫嘅，咪就佢未来嗰阵咯，咪着到好似啲 Terminator 嗰啲未来噶嘛，都有粗粗少少块面嘅，咁但系唔知点解佢嚟到现代佢哋西光颈靓嘅，又唔知点解嘅。又唔好解釋㗎喎，即係嗰套衫又何來又唔知啦。咁佢喺未來嗰陣呢，原來一人有一部機械人㗎喎，咁嘅咦，咁佢又唔係好兜踎㗎喎，佢啲反抗軍如果係咁。即係都幾多裝備呀，係咪睇落去係咪 係個個一部時光機㗎啫。 係囉。咁佢哋咁輕易就可以穿越嘅，咁其實都唔使喺嗰陣同佢喺度糾纏啫。即係一人創造一個世界咪冇問題囉。 返返去。 咪個個自己做，個個做時王咪得咯， 自己翻去再創造啊！ 即自己做嗰個世界嘅王咪得咯，會唔會咧？即你翻去你自己開一個世界，你做李嘉誠咁咪冇問題咯，係嘛？唔使反抗啦嚇，唔知啊！即如果時空係咁容易，係咁簡單啊，係咯？即佢已經去到，我覺得比叮當仲加簡單嘅喎。即最少叮當嘅世界又冇話佢啲人係好。即係雖然時光機可以買得到，但你又冇覺得嗰啲人平時會得閒無事嘅時間旅行噶嘛？ 唔係佢哋有，其實佢講咧，佢哋嗰個有時空警察監察，唔俾人改變嗰啲大嘅歷史嘅應該。 有講過係。咁呢度似乎就冇啲咁嘅設定，咁使乜喺佢個未來去糾纏咧？嚇，就係咁啦，係咯。即係時空技術已經去到咁普及嘅時候，咁唔知啦，或者佢之後有解釋啦。咁而佢嗰班時王嗰班僆咧？嗰幾個所謂幹部咧，其實呢度又唔知係到底佢原本嘅世界已經存在啊，定係點嘅？咁點解呢度要靠佢哋去即係創造翻時王呢個歷史嘅咧？要令佢可以變身咧，即係到底係咩回事嘅咧？咁啊，當然有未知啊。 佢設定咧就我三個人咧就揾另外一個，即係揾另外啲人代替，即係而家嘅時王，即係佢未來嗰個金撈嗰個時王，話創咗一個新嘅王出嚟嘅。咁但係拎書嗰個人咧，就係話揾翻呢個時王叫佢做嘅， 嗯， 即係唔係同一 team 人嚟嘅，即係嗰個預言家個長波係另外一個人嚟嘅，應該 係。哦，即係嗰個 另外幫人啊， 懶係好似佢個 Alpha 咁嗰個啊， 係啊，拎埋條腰帶俾佢變身咁啊， 跪低咁樣，好似主人咁 啊， 真係係咯， 係啊， 嗯， 咁但係多數呢啲都唔係好人嚟嘅，做親呢啲， 呢個先係衰人係。咁另外幾個就想創造自己嘅時王係咪 係啊，咁但係今集就係出咗其中一個僆仔嗰個嘅。 嗱嗰個就大家最爭議，到底嗰係僆仔定僆妹嚟嘅呢？ 係。如果睇資料就係僆仔嚟嘅應該。 佢個樣僆妹過個女主角喎。 係啊，啲手腳僆妹過女主角首先。係好似女仔㗎嘛，佢啲手腳好幼嘅。我成日以为个女仔扮男仔嘅啫，咁原来男仔扮女仔吓，犀利！你话嗰个演员平时都系咩话？即系会咩做艺娘噶系嘛？ 唔知系咪艺娘，但系佢啲有 cos， 见到有啲相系 cosplay 扮啲好可爱咁嘅。 可爱化咧，例如乜嘢咧？ 即系好似啲动漫入边有啲好细个嗰啲细路仔咁样，得意嗰啲。 哦，即系都系细路仔啫，唔系细路女。哦。 啊，唔知系细路仔定细路女啊，因为我都唔系好知嗰啲系仔女啊。 Oh no！ 咁但系你好肯定嗰个真系男仔嚟嘅。 啊，應該係男仔嚟嘅，啲醫療寫係男仔啦，係啦，介紹。 咁除咗你幫我驗一驗身之外，都好難確認嘅啲嘢，係嘛？即係佢知道係話佢係男仔啦，係咯。 O K， 冇得講嘅呢啲，係咯。 係啊，因為我冇驗過，唔知啊。係 咯。驗都唔知知唔知啊？係而家係好難講，大佬。 嗯。 係啦。 嗯。 係咯。 係咁係咯，咁套嘢就個進展就其實都公式化啦，本身我覺得 係啊，第一集都係咁㗎啦。 唔係喎，我覺得佢無端端去咗侏羅紀同埋江湖時代係無端端插落去㗎喎，你話公式化就應該唔會發生喎呢件事。 係呢啲係有少少多餘啦，係嘛？我覺得 嗱，侏羅紀就可能趁返而家日本做，即係都出咗侏羅紀啊，佢就嚇咁啊。這個點解要去咗呢個江湖時代？因為反正東影有條江湖村拍戲啊，好即係現成噶嘛，因為嚇嗰條佢條古裝街咧，即係咁又係即係唔使成本啦，咁咪求其啊，即係佢顯示啊，佢哋有呢、這個，即係佢哋好得意咧，唔知點解一有親時光機咧，佢哋必定去呢兩個時代嘅，就係、是、呢個恐龍嘅時代同埋呢個江湖嘅時代嘅。 我就算冇時光機，佢最緊要穿越啲唔同，好似之前 唔係因為電王都係咁 嘅，定咩 啊？ 唔係，就算海姆定我唔知，佢哋一炸咗呢啲，一去侵華第二度咧，跟住都會去咗呢啲咁嘅江湖時代啦。 係啊，因為佢因為佢哋現成有個咁嘅村可以拍啊嘛，係咁解啫。 係 係咯，嗯，即係你俾無線一拍，咁嗰啲一定係佢哋有現成走古裝街可以拍到嗰啲咯。其實係因為咁嘅原因啦。咁就 show 下嚟嘅，因為有時空旅行嘅能力咁啦。咁但係佢部時光機，喂咁嘅機械人咪機械人咯？點解平時要趴喺度又話電單車形態又冇碌嘅？咁算點咧？ 飛車啊，你當係 嚇，即係好威核突嘅。佢嗰個趴喺度嗰個，即係嗰個狀態係咯，係咯。 嗯，冇碌喎。 我初以為架架嘢唔好大，原來都幾大嘅喎。佢走人 個駕駛方向，坐多兩個人入去都幾大㗎，其實。 坐多兩個人入去，平時啲高達都好逼㗎嘛，就算坐兩個人，佢唔係有個。 係、哎，佢可以行來行去咧，喺個 冇錯，戰隊機械咁啊，入邊成千尺咁行嚟行去嘅，入出去仲可以，係啦，都唔知點解裏邊有咁大嘅異空間啦，可能咁其實有空間技術係嘛？佢裏邊再有異空間龍神丸咁咧，可能係嘛？唔知佢都冇解釋嘅。同埋佢次次咧，佢可以跌咗個主角出嚟嘅喎，唔知點解又唔見跌咗條女出嚟嘅。大家都喺個駕駛方向啊嘛，點解佢會跌咗出嚟嘅？啊，同埋佢有時又唔使再去入去，佢一飛過咁，佢已經裝入去啦。即係呢啲好神奇嘅，係啦，即係好古裝武俠片咧。即係你唔知佢點樣救得上馬噶嘛？係鏡頭就叫一跑過咁，佢已經喺只馬度。嗰啲啊，冇拉啊，佢冇拉啊，佢有拉都有影，佢冇拉。突然一影只馬行過，咁佢已經上馬嗰啲，有啲係咁噶嘛？一咁樣交代，佢係 咁。嗰條侏羅紀嗰陣時咪係咯，一飛過已經上咗去。 一飛過係啦，明明俾只暴龍咧爭啲 zap 咗係啦，咁啊咁啦係啦，咁啊唔係嘅，咁我覺得嗰啲算啦，你開頭都係 show off 啊，即係個時空旅行能力啦，係啦，即係隨住 BB 帶你去時間旅行啦，係啦，好咁啊點啊，我就覺得可以睇落去嘅，暫時 係咁我又覺得 OK 嘅，都熱熱鬧鬧即係。因為個人物有趣嘅，其實 嗰 幾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講乜嘢嘅， 即係個啲幾個 character 啲有 chemistry 嘅最少係啦。 同埋佢將舊嘅無面超人即係對上嘅無面超人變成怪人形態出現咧，我覺得呢個係幾特別嘅 係。係第一次出現呢個就係 變咗怪人啊，將無面超人 係啦，飆怪人咧，咁呢個設計都幾得意，我覺得佢整佢變咗似電腦奇俠嘅似。 呢、這個真係出冤獄設計喎，原來真係。 係啊係啊，個、啊、樣子有人嘴，係啊，變咗有啲電腦奇俠。 同埋佢跟住落嚟嘅集數咧，都係用無面超人變成怪人。 嗯，但係咁呢個就好似未試過啦，係咪？ 係啦、啊，跟住出場嘅就係 X A 嚟嘅，應該係。係。睇翻個表 係、哦。即係 X A 怪人。 係啦、啊、，X A 會變成怪人出場嘅。 嗯。咦？咁今次咪要嘥好多皮套？如果係咁。 係，好似全部全新嘅咯。如果你咁樣做法就係、 是。係咯、啊。唔係佢會之後又有重複又會打翻咧，就唔似啊！因為佢 數翻嗰十個嘅啫，照計。 因為佢變咗做嗰、那個佢個變身嗰個咁嘅秒標之後就冇咗噶啦嘛，冇人會再有嘅係咯。咁佢咪要做大量呢啲咁嘅衫？唔知啊，睇下佢啲 budget 點樣 点样计啊？ 因为第二集咧仲系用标形态嘅，即系标怪人嘅，其实。 哦。 第三集就系 X A。 即系玩两集啦，咁。 吓，咁去到第五集就系三个五。 咁但系都冇咁多，即系蒙面超人可以俾佢变怪人嘅喎。如果净系计平成。 我谂佢每一个怪人系横跨两至三集嘅有。 哦，咁样，哦，即系每一个都变一次咁啊，即系每个玩两集啊，系喎，咁啊廿个。 第七集。 廿个咁咪有四十集咯，啱啱好喎。 系啊，咁啊第七集就出科石怪人嘅系。 系啊，哦。 系啊。咁我谂佢系点样集齐嗰啲秒标咯，就 系 咁样出嚟。 系 啦，我觉得 咁中间就有个别嘅，即系旧拉打演员就会登场客串啦，咁样啦，系咯。唔系每一个都有啦，系啦，或者出唔到个主角，可能出下啲佢嗰啲配角啊。 啊，可能啲第二拉打嗰啲歌石， 或者佢啲 friend 啊咁啦，即系会尽量揾翻啲旧嘅演员啦，就算唔系主角都客串翻啦。咁啊，所以都 OK 嘅，即系有啲同学会嘅感觉，真系。咁啊，上次第 K 就发觉同学会嚟咗啲假同学，系咪？都唔系 两个系，即系可以得一个系真嘅，好似系。 系咯，得阿 Bat 啊。 同埋唔系剑嗰个应该都系真嘅，如果冇。 其他啲同学咦？点解换咗人嘅？啲同学都咁。 啊，尤其是 Cougar 由头跟到落尾，竟然变条靓仔，觉得唉。 咁今次咧就一系唔出场，出场就算唔系个主角，都会揾翻啲即系其他人，但系真系嗰啲剧入边嘅人咁啦，咁个感觉好 啲 啦， 咁 好啲啦，系咯，系咯，系咯。 嗯，唔系上 DK 嗰阵时揾咗阿 Tifa 老豆咧，即系红音也，即系但系佢做嗰个角色好似都唔系 嗰个角色，系咯，咁咪咯，做咩啫？做咩？点解要咁样？做咩事咧？ 唔系，佢好似都系叫我个名，我唔知系咪，但系佢入边嗰个角色唔 系 我人 啊嘛，咁咪变咗第二个。 当嗰个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嘅， 咁冇乜意思啊， 系咯。系咯，咁啊唔得嘅，其实。 系咯，咁我哋都系想睇同学会啫，系咯。咁至於呢個超和拉打如何呢，我相信其實會喺劇場版登場，唔會冇嘅。 我應該會電視應該冇㗎啦，照計。 電視又或者有，但係佢做到劇場版可能會騰光雲地都出翻嚟啦，唔出奇啦。 我諗最主要都係騰光雲啦，其實。 係，如果可以揾多幾個都 OK 嘅，係咯。咪即係如果純粹做下人間睇出下場又未至於唔可，係咯。咁有機會嘅，有機會嘅，係咯。咁所以如果今次当同学会睇咁啊，都 O K 嘅，我都有啲期待嘅。 嗯， 系啦，甚至乎变一变埋第二啲嘢噶嘛，可以话除咗拉打咧，变埋电脑剧都得咯。 同埋今次比较特别啲，第一集咧暂时未见到佢哋傻啊。 系 正常嘅佢哋。 系啊，从 第一集已经发傻，呢度第一集未发傻，唔系话我哋唔会，系未啫，系迟早发傻，系。 正常就一定傻啦，不過爭在暫時今次翻嚟第一集係冇傻， 未住啦，係可能佢交代即多少少即穩定咗個世界觀啦，大家咁咪嚟咯，有啲日常翻啊嘛，即係嗰啲傻嘅啫嚇，暫時都未係日常翻，因為都仲係好似好大件事喺度，唔知做緊咩事咁嘅。 通常過年啊、聖誕節佢就有啲咁嘅嘢搞噶啦。 唔系咁， 圣诞节同过年嗰集系特别古怪 嘅。咁如果嗰集搞都合理啊？你见旧啲系成套啊，四十几集都系搞嘢啊，大佬。唔系嗱，你系 A 咧，成套搞嘢你都觉得冇所谓嘅啫。平时嗰啲组唔好咁啦，大佬。 系啦，即系好似标前半决就喺度搞嘢，咁后边又咁严重咁啊，怪嘅成个通其实。 唔系啊，佢后边都系搞嘢嘅，佢哋一影佢哋喺翻一翻翻佢哋嗰个咁样。 好啦，咖啡室嗰度， 咖啡室就嚟了啦！哇，点算啊，大佬？嗰度到底系咩疯人院嚟啊？一入嗰门口就傻咗啊！啲人， 唔系佢个前边嗰个古仔讲到点样大件事啊，又点样？跟住但系佢哋一响度倾偈嗰阵时，响咖啡室就傻啊，唔知做乜咁啊！ 即系下次，因为你揾个设定解释，点解入去咧？啲人个智商会降低，或者会咩啊？系咯，要揾个理由先啊，大佬。即老細包突然間會縮又減少啊！一入去嗰度就嚇 唔知咦？咁標使唔使噏翻最尾？ 我哋要啦，其實我哋之前都冇講翻最尾係點嗱，咁你要橫掂今次講明係聯動啦，時王啊講轉講交代咗第一集啦，咁啊大家睇啊，咁到底之前標發生咗咩事？點樣諗咗嚟呢度嘅咧？ 其實因為本身標我哋。大家都冇乜興趣，冇乜點樣話睇曬全部，咁係立過下。咁其實最尾都係講我喺個黑洞拉另一個世界出嚟合。 你咁快講啊？你 你講下佢打嗰個死亡塔咁嘢先。 你嗰個推前幾集嘅咯，死亡塔。 係，即係佢做乜嘅先？咁原來佢都係最尾發覺所有陰謀都係指向原來有一個，即係就係當年毀滅咗火星嗰個外星怪啦。咁即係而家呢度嗰個。嗰只叫咩话？Evolve 啊，定乜鬼话叫做？ 系类似啊，二头啊， 系类似啦、啊。咁嗰只咁嘅嘢，咁啊、原来都系打佢啫，系咁打佢，系咁打佢嘅啫，都系多余嘅。之前话四眼仔原来都系扮头城嘅啫，后屘讲到吓、啊， 嗯， 都唔系多嘅。咁总之咪个个最后就佢咁啊，陆续佢死嘅，啲人真系死嘅，中间即系打好似啲龙珠咁啦吓，即系打唔低又死。咁佢可能当然佢又派咗啲头啲。第啲嘢同佢哋打嘅咁主要打只咁完全龍珠化啦嚇，即最尾即搞乜都係打嗰只有隻主要嘅怪要打嘅咁啦嚇，啲飛利篇咪打飛利咯，係咯，係布歐篇咪打布歐咁咯，即係咁呢度咪打二波，咁其實係都係咁嘅啫，咁啊同埋佢嗰咁嘅死亡塔又，我唔知啊，即係係咯，咁啊打上去咯，係咯，咁嗰啲女又完全冇作用啦，企喺度淨係企喺度喺度冇嘢做嘅，係啊，咁啊。嗰、那個叫咩話？美炭係嘛？ 嗯， 哇、啊！咪又係嗰個咩？邊個死啦？嗰只咩鬼友啊？ 鬼友係。 哇！成集咪影住佢嗰個咁嘅攬埋一住嗰個咁嘅樣咧，哇！好惡頂嘅大佬，係咯。 係啊，即係啊咩話 ？Kiva 老豆啊，係 Kiva 老豆。我唔係啊，我唔係講演，我唔係講男嗰個啊，我講美炭啊。 係。 美炭全集攬埋一住咁啊！係啊，而家真係。唔知啊，我啊睇到唔係好舒服嘅真係，咁總之最尾咪點樣呢？點解會變咗創造咗另一個宇宙呢？咩事 咧？其實佢嗰個都唔知點解係拉喺個黑洞拉另外一個世界出嚟合二為一啫嘛。 係啊， 跟住佢嗰個有個裂縫嗰度就諗住話可以整咗隻外星怪咁入到去就可以將佢中和咗佢啲力量咁話吸咗佢啲力量咁消失啊嘛。 總之 咁啊要 男主角戰套佢即係佢。啊、其中一個人格啦，嗰、那個老豆啊嘛，即係創造呢啲咁嘅，即係咪啲標系統出嚟？其實佢就係話要創造一個即係冇呢啲問題嘅世界啊嘛。佢話原來，即係佢都唔係壞人嚟噶嘛，佢只係想即係通過呢樣嘢創造翻一個冇呢個 evolve 嘅世界啊嘛，係咪咁？ 嗯， 係啦，係啦，咁最尾咪 龍係啊，龍我咪開頭捉住佢嗰只，如果我只怪咁飛入去，跟住點知啊，俾佢吸收咗啊嘛，咁啊。系啊，阿主角就戰號咁啊，臨尾又因為冇咗最終嗰個形態已經變咗，咁佢啊，但係都話入去要救佢咁啊。 你話佢哋好似最尾係倒轉，即係扣翻曬啲形態，仲要得翻基本形態噶嘛？ 係啊， 啊， 如消耗啊，臨尾 連隻怪都係咁。 係啊，其實佢已經炸咗啦，隻怪好似話。 啊，係咁降機啊，真係好嘢。 係咁降機啊， 由 high form 降到變基本 form 係嘛？ 係啊， 嗯。 咁啊，臨尾用咗龍我樽嘢，咁啊變咗金銀色，我唔知即兔仔加只龍啊，好似 係。 但係個佢冇演，即係冇俾個形態你睇喎，淨一扎光嚟嘅啫，其實係。 係啊， 係 咯。其實之前好似都有咁樣插過落腰帶度，但係嗰個形態就唔係佢而家呢個咁，好似發曬光。 係咪劇場版嗰度會出現咧？其實二合一嗰個。 我頭先睇時王咧，因為佢裏邊勁多廣告嘅，我睇個版本真係全部即係電視照。照執過嚟，佢裏邊有出過呢個形態冇光嘅， 嗯， 咪即係講喺廣告入邊，我都唔知嗰係咩嚟喎，係可能係咪啲劇場版嚟，或者啲 啊，即係咩 Beyond 啊嘛，嗰套劇場 版啊 Beyond 啦，係啊係啊，係咩嚟嘅？ 嗰、 啊那 個劇場版廣告嚟 嘅。哦，劇場版係咯，劇場版呢個見翻佢嗰個形態冇發光， 啊、即係應該嗰個形態就喺嗰度出。 喺嗰度出係會有，係、嗯、真係有套皮套嘅嗰度係。我反而覺得呢個樣仲好啲，我覺得呢個樣係。 咁但係將呢個冇嘛，臨尾金銀色發光嘛，出拉打劇咁。咁、 嗯、 另外嗰、那個阿二窩就因為食咗龍我咧，但係龍我意識在入邊嘅。 嗯 嗯， 咁可以阻住佢咁，但係臨尾都同阿主角鬥拉打劇，跟住唔夠鬥咁樣，跟住俾佢踢爆咗，咁啊成個空間冇咗，跟住就兩個世界合二為一，咁啊變咗新世界咁啊。 係，去咗新世界中心咁啦，係咯。 係啦。咁啊，全部人可以。咁佢嗰個講合咗之後呢個世界係正常嘅變咗即係而家我哋嘅世界咁。 佢 意思就係創造咗另外一個十年即係未打開嗰個潘朵拉盒子嗰個十年其實 咁嗰啲人其實就唔同曬嘅亦都好多係發生嘅都唔同曬。咁最特別就係佢根本唔識得佢哋嘅。咁其實得返戰套係有嗰個記憶。咁佢初以為得佢一個但後來又見返 所以初都見到個龍我，但係個龍我係唔認得佢嘅，即係嗰人冇電金毛嘅，咁啊嗰佢條女又未死咁話佢識我咩？我唔知邊個嚟喎咁，但係後屘就見翻即係佢原本個龍我，即係有另一個，咁就兩條友係唯一喺呢個世界有呢個記憶，咁啊兩條基友啊坐住電單車咁啊揚長而去嘅，仲要唔記得拉褲鏈咁樣嘅劇情啦， 特登玩咯，後左條友唔記得拉褲鏈。 即系龙我坐喺后边唔得拉布链，咁到底发生咩事咧？系咯，系啦，一刹车 佢仲要问，系佢仲要问佢话几时知道佢冇拉布链啊？跟住佢话出发去打怪，即、就、系、是、打大佬嗰阵时，佢系冇。 即系打个塔，即系前几集已经开始冇拉布链噶啦，其实 系 啊，唔系佢下一个 stop 突然间停红灯嗰阵，唔知道发生咩事咧？ 系啊， 后座个唔得拉布链啊，咁唔知啊。你第一次啦， 跟住佢好搞笑嘅，佢最尾完嗰陣時咧，跟住又話佢將佢哋嗰啲即係成個事蹟咧，跟住話分做49張喎，記錄低喎，咁啊變咗。將 來出 Blu-ray 同埋 DVD 叫大家睇啊。 變咗而家嗰套電視劇就係 係啦，變咗係啦， 係啦，冇錯。 嗯。 咁但呢個世界會唔會就係而家時王呢個世界呢？咁就唔知啦，係啦，因為呢 下條攤，如果係根據，如果係淨係玩時空嘅，唔玩平行世界嘅，就係呢條攤拉嚟喎。其實 因為佢其實喺佢呢個結局度已經出現過嗰、那個佢嗰隻錶啊，即係佢嗰個咁嘅秒錶嗰個嘢係。 但係應該係個龍我嗰個符號嚟嘅喎，嗰隻秒錶係。 但唔知點解啦，係啦，唔知點解會出現啦，而家暫時都唔明嘅。未掹到落去嘅， 之後可能有解釋。 之後啦，係咯，即或者連動到佢哋啲，或者係、或者呢一個電視有關，或者同佢嚟緊嘅劇場版有關。即總之佢係連動到嘅，其實係佢鋪排係，即已經喺上一套嘅完，已經鋪定咗下一套嘅頭咁樣做咯。咁啊真係未試過嘅、以往係少少啦，少少連動啦，我唔可以話你即係完全係嘅少少咯。啊，即總之唔係一個即係。唔是一个无关的作品咯，系啊，即系已经带落去啦，咁系啦，咁到底发生咩事？咁咪当然要继续睇啦，系啊，咁因为其实第一集已经时王第一集已经出现咗战到我哋啊嘛， 系啊，同埋二号拉打，即系时王嗰个二号拉打，喺最尾都变成咗高形态啦，已经系。 系啦，佢已经有高嗰个标。 即系佢点解会攞到高形态都未交代，其实系。 系啦， 个二号拉打好似叫咩机啊？ 系啊，咁上下啦。 好似叫唔知知性机咁样嘅名。 系啊， 我唔系好听得清楚佢嗰个日文嘅，其实 系。系，即系嗰啲唔知都唔系日文又唔系英文嚟嘅，唔知新语言嚟嘅，大佬。系，真系唔好乱读啊！佢话点读就点读啦吓。 啊，睇下官方点译啊。 唉，系啦。咁啊，嗰个好似好搞笑嘅，讲嘢女人声。系啦，第因为嗰条片系加速咗啊。 唔係嗰條片係轉咗聲嘅，我哋睇咯。 唔係，我睇 live 都唔係咁，都係咁嘅聲嘅其實。 嗱分分定唔係睇 YouTube 㗎，分分真係睇日本電視台嘅版本㗎。 唉，晨早起身八點鐘報住啊。 係，即係真係喺電視睇啊，分分係。 仲睇埋之前嘅無法天女添啊！ 咩話？ 無法天 女。 因為日本原來無法天女係係無面超人前一部，即係。做嗰個動畫係做 的。你講嗰、那個嗰幾條女扮曬啊，無法天女嗰、那個。 係啊係啊係啊。 哦。 原來而家係改咗喎，我而家先知原來戰隊係做完無面超人先做戰隊㗎。 哦，而家佢褪咗啲嘢嘅，可能就為咗為咗攝呢套無法天女啊，係啊。 可能係啊。 好唔好睇啊？無法天女得唔得？ 靚仔冇咁早起身啊， 係。啲無法天女得唔得？ 唔得啊！我真係我 即睇翻中國嗰套仲好睇啲啊！ 都是差不多的啦，因为很渣，其实个动画都做得，即是可以褪胶片咁样啫。 动画，即系唔系人数噶？ 唔系，我睇嗰个动画嚟噶。 吓，唔系噶，有动画，但唔 系 真人 版嘅噃。 咁样噶？ 哦，系啊系啊，我唔知系咪一样系冇法天女，但系我见到佢哋都系跳舞啊、变身啊咁样嘅系。 吓？ 哦。咁仲要我睇咗套咁嘅嘢咯。 几多个女仔？ 唔系，我谂嗰套唔系冇法天女嚟嘅，呢套应该系啲。是嗰啲咩閃咩光之美少女嗰啲嚟嘅，係啊。 我但係覺得好渣咯嗰套嘢。 係。其實因為嗰套因為之前係做完無面超人先做嗰套嘅，而家又調轉咗啫嘛。 但係我見到個製作嗰啲名單咧，好多中國人嘅喎， 係。 係咩？ 咁 樣。係咯。咁所以我先覺得，咦會唔會係無法之類咧？ 唔知啊，你揾翻套嘢個名就先得嘅，係咯。如果唔係都唔知啊，你揾翻個名我咪 知。主要係喺時王之前望到咯， 係。嗯 ，OK。嗯。 即係要洗眼啊！ 都唔使嘅。 咁做完時王就做戰隊係嘛？ 啊！直接就落去做。 做翻呢個雷朋警察 戰隊。快到戰隊對警察戰隊係啦。 有冇睇埋？ 都睇埋喎。 我都睇埋 ，OK。咁相對係咪都 OK 係嘛？呢度啊都。 因為我覺得呢一集嗱呢一戰隊我就冇追嘅，其實。但係耐唔中睇一集，我又覺得佢幾好睇喎。 係咯 ，OK 係嘛？係咯。 唔係，可能因為兩隊人佢哋有個衝突啊。 系， 咁啊变咗丰富啲嘅， 系啦，系，即系一个三角关系啦，系啦， 有嗰种感觉系丰富啲嘅， 即系战队都两队喺度互相争夺，咁打亦都有打怪， 亦都有友情啊嘛，佢哋两边，咁我觉得系几过瘾嘅， 嗯，系啊，咁样，咁而家排位啊，应该都系睇时王先啦，系咪？如果以而家最新嘅， 系嘛？系啦，时王佢起码都有趣嘅，那个剧情系， 嗯 ，OK。嗯，咁就 咁综合 系啊， 综合标点啊？ 标我讲翻标啊，我标 啊， 我 埋尾啊嘛，发标可以， 我梗系唔得啦，我觉得。 我觉得佢嘅 level 又同高差唔多嘅啫，其实。 系咩？喂呀，我觉得佢衰过啊，大佬。 衰过，喂高已经好衰噶啦，我其 实。嗱，高咧最少咧，嗰啲演员其实就冇问题嘅，佢唔知拍成咁嘅啫，吓、啊。同埋衰点解揾啲干部咁样衰嘅，成个吓叶念心咁嘅样系咯，咁啊。除此之外咧，咁我唔知道，因為高雖然我唔乜點追啊，嗱高四搞連啊邊個都唔好睇啦，連啊即係呢個極度即係揾嚟即係客串嘅嚇， 足中敵人啊， 足中係啊，竟然都唔得，咁你仲想點啊？即係拍到真係有周潤發做都唔好睇啊！你知幾高手啊？只有賭上做得到啊嘛，係啊，咁但係咧，佢完嗰陣咧啊，我都有走去睇下，睇佢點完啦，睇下佢點結局，睇下主角最尾使唔使死啊？喂，呢套标我成日我都唔想理佢，最屘点样都要话知佢系咁咯，即系个兴趣又去到冇兴趣零啊，去到对我嚟讲系零嘅， 系 高就比较偏低，但呢套就哇，即系唔想知嘅程度，我系咧我个人啫， 咁样，马仔觉得咧吓， 我咧就因为其实睇完开头咧，我觉得最大问题咧就系佢玩得太大，但系佢啲嘢配合唔到咧。咁我感覺上咧，好似唔好睇啊！跟住中即係之後佢一路個劇情發展咧，就每一集咧就要整高潮位， 係 即係佢每一次都要整啲陰謀出嚟，下集好緊張咁咧。但係因為佢每集都咁做咧，令我好疲勞啊！睇到 嗱，即係 GI Joe 咧個傳統咧，就每次去到都賣廣告前就會爆炸嘅嗰架機，即係總會有人中彈嘅。咁佢賣完廣告翻嚟咧，你就會見到個人跳咗個落飯。咁你仲會唔會即係你仲會唔會有任何仲冇錯？至於冇事，你哭唔哭到你或者當年呢個 Adam West 嘅蝙蝠俠咧，每次完場就話蝙蝠俠同呢個羅賓就好危險啦。咁到底你會唔會死咧？咁佢下一次下一集一開場，佢哋就用一個好 stupid 嘅方式就俾佢脱到身。每一集都係咁嘅時候，你睇多幾集，你仲有冇嗰、那個仲做唔做到個哭啊？哭到你嗰陣時啊！ 咁佢呢個標咧，就是、因為佢每一次咧都係，即係佢我成日睇咧，就係見到佢俾人打咯， 俾人打冇錯。 係佢每一集都係，即係無論係阿標定係阿龍，我係啊，即係佢哋一啲嘢都係俾人打到趴咗喺度，跟住咧就趌翻起身嘅又打，即係每次都係咁樣好辛苦咁整。 同埋你會唔會覺得係嗰啲皮套出得太多啊？其實標係。即多 過 真人好多 喎、 個比例佢 係得。其實如果計翻咧，其實佢出咧已經冇佢嗰個真正我嚟亂咁搭咧嗰個數啊。佢好似話其實如果真係咁樣搭法過千嘅佢嗰啲款， 即係嗰個配搭。 係啊，個配搭。但係其實佢就係揾最合適嗰個配搭變俾你睇嘅。 唔係，分唔係咩意思？分話佢 唔係咁嘅意思啊，其實我係 皮套嘅時間啊。系仲多过啲人， 皮套嘅时间多过人演嘅时间， 多过啲人， 唔系因为佢打得耐啊嘛，佢呢套嘢以为你中意打啊嘛，因为啲人 系咪？即系咧，第下一次咧，超人系嘛，再拍 Superman DC 系嘛，喂佢哋喺度揼你打我打你，仲多过啲文抢，你又啲人中意睇啊嘛？ 系，其实呢个系响高达已经出现咗噶啦， 高达已经出现咗，边出咧？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高大出嚟咗，啲人嫌佢一講嘢就話係悶場啊嘛，點解唔打啊嘛？成日都嗰時咪鐵血嗰陣時，個個都係罵噶。 係啊，咁但係當你齋打咁滯嘅就係咪好睇咧？ 係咯， 即 一個平衡嘅問題啫。你唔打嘅話當然都係唔好嘅，但你齋打又係咪好咧？ 係啦，咁呢個標就係呢個，如果標嘅話係有呢、這個這個問題嘅，但係你睇下啲人中意睇咩咯？ 嗯，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 好中意睇斋打嘅， 系啊，因为我其实觉得有少少佢组嘅气氛咧太重复，太过老土咧就系啊， 嗯， 系啊，即系你一集半集咁样做咧，我会觉得系即系有热血，但系你每一集都咁做嗰阵时候，我系觉得系点解咁老土嘅， 嗯。即系如果唔紧要啦，我啊仲肤浅啦，系咪？啲女得我原谅你呢啲嘢啦。啲女唔得啊嘛，大佬，你唔好俾嚿炭我啦，大佬。咪你咪叫阿美炭做忍者啊，一系可能都仲好啲吓。好无聊啊，嗰、那个角色存在系简直冇，同埋阿龙，我唔系吸收咗佢嗰个火星王妃啊，点解后屘影都冇埋嘅？ 哦，唔系佢又翻翻去阿美炭度啊嘛，我见到佢。 系咩？后屘又翻翻去度咩？ 系啊， 系啊， 后屘然后之后先消失嘅。 但点解我都唔觉佢又再出现嘅？我消失咗啦，因为 系啊，因为佢压到，跟住讲句说话，跟住只手压就跌咗落地下，咁啊完咗噶。 哦， 只怪话死咗，跟住佢话佢嘅使命完结，跟住咪只眼咪甩咗，跟住消失咯。 系啊，系啊， 嗯，即系佢都冇再上过佢身啦， 啊，唔系佢上咗个阿美坛度去翻， 几秒钟咯。 嗯 ，OK， 系唔知啊，是但啦，系咯。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哋，因为点解你话美谈好睇咧？其实因为佢嗰个角色嗰个情绪，佢写得太过单，即系单一向啊， 嗯， 即系冇乜层次啊。佢每次要佢好悲惨嗰阵时咧，佢就成集都揦埋一柱咁样个表情咁样，跟住系就要佢好害怕嗰时候，成集都系咁样，即系好似有少少玩坏咗啲咁嘅情况咯。 咁样 唔知道，我唔好接受到总之。即系佢演唔好靓噶，你首先你要知道系， 系 啊，唔知道，即系佢其实每样嘢都写得太过尽啦，我觉得佢 系啊系啊， 即系佢要演出咧就好似傻咗啊嘛，跟住佢要去傻时真系傻到好似冇智力咁嘅啲人， 嗯， 系啊， 咩好似 啫， 唔系好似系冇智力， 系，即系点解佢玩到每样嘢都去到好尽咧？即系佢好似觉得要加重啲咧，你啲人中意会劲啲啊，觉得咁样。 大镬过阿旺同埋啊呢个阿金啊，大佬，啊唔系花家姐啊，大佬再劲啲啊，大佬。 唔知啊，咁佢觉得咁样我叫好睇啊嘛，可能佢写嗰时， 嗯， 系嘛，系啊，下次试揾好医度啊，喂，呢只啱嘅。 要 over 大嘛，所有嘢都 好 要 over 大，系啊， 同 你 拉丹 Lady 咯，系嘛，最好啊，系咯，佢唔好唔惊，额头都系粒嘢噶，系咯，系咯，加多两条须啊，系，唉，唔知啦，咁啊，好行夹唔送阿标就 OK， 咁啊，时王咧就反而我觉得，咦，好似 OK 喎，即系， 嗯， 都可以啦，系咯， 系啦，系啦，系啦， 嗯。咁我睇下再睇落去点啦，暂时睇第一集系觉得有得睇嘅呢度吓， 系 唔会弃翻先，首先呢太就第一集都唔想睇啊，大佬睇呢一集就 O K 嘅，系啦， 嗯， 嗱我哋之前唔系讲嗰啲同啲玩具有啲关系嘅咩？我哋讲嗰啲咩噶？ 哦，冇，其实时王佢而家反而系出翻佢嗰个二十周年嗰个拉打嗰个 S H F 啊。 即系会头出个旧嗰啲系嘛？ 系其实再版嘅啫。 其实佢个理由再版，咁但系咪送咗个地台啊、时王咁嗰只表咁嘅？ 咁佢加咗价就即系全部统一价钱就加咗价，咁就变咗多咗，即系有嗰个时王嗰个表面啦。 个地台。统 一价钱其实系加咗价。 系啦。 吓，咁但系你话冇嗰啲乜嘢咧？ 哦，咁有啲譬如好似龙骑咁，佢又冇咗只龙啊，变咗。 冇一条龙， 系啊，因为佢就系得阿龙骑自己咁样，跟住加个标面咁咯。 咁但系其他啲拉蛋咧， 哦，咁其他好似就正常咁出嘅，应该就暂时睇就 即系 多咗标面， 本来都冇送嘢，咁就冇乜大分别吓。龙骑啊，可惜啲吓，即系明明话系翻出啫嘛，咁你咪翻出咪得咯，最多换咗个盒咁，佢又唔系，又少咗啲嘢咁啊吓。咁但系你话有一只系从来冇出过嘅。 系，咁但系而家公布咧，应该暂时佢有啲未公布晒嘅，咁但系有一只就比较，因为响啲相嗰度咧系见唔到嘅，比较特别啲咧就系 Kiva。 Kiva 未出过 SHF 噶，其实系。 出过佢嗰、那个，哦 High Platform 嘅就出過。 即系正常形态系未出现过噶嘛，佢系。 系啊，就得唔着装咯。 咁咁而家嗰啲每一隻其實而家話翻出嗰啲都係佢最普通形態嘛，咁點解即係每咁冇可能而家重新出過一隻 Kiva， 咁所以 Kiva 可能就唔出場啦，係咪要就翻個玩具，所以個劇都唔出場啦，咪咁咧，真係慘啊！真係會唔會 咁啊？真係唔知喎，冇理由唔出㗎，咁佢爭個表面咯。如果佢出，因為佢其實出曬之後， 因為應該 唔 錯，因為我都見過有， 會出兩個版 即 係 個超人幅相，我有見過有，係啊，我個玩具冇啫，系啦，有嘅有，我见过有佢个样喺度嘅， 系咁，但系其实就大部分人都系观望嘅，因为其实佢而家只系出翻最基本嗰个形态，同埋系普通 SHF 咧，咁啲人讲话明明有真骨雕啊， 嗯， 系， 咁啲人话系咪估佢出完呢一次之后就全部出，即系冇出真骨雕嗰啲会再出，咁系咪应该其实唔使买呢啲嘢咁讲？ 梗系唔使买啦，问题都多余啦，系嘛？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嘅咧？需要 咁佢跟住都肯定会出真骨雕噶啦，其 实即系唔好俾人碌多次卡啦，即系唔好买完一次买 cos 系嘛吓廿孖土，跟住转个公司名吓吓阿 Cardia 又买多次先噶。 咪趁翻 Bandai 有 logo 啊， 藍色㗎嘛，要變 咗。唔知佢啦，即係，但係大家係好食得好硬嘅，俾人食得好硬嘅你。咁 咪 繼續咯。 趁翻而家我佢試嗰樣嘢啊 ，Bandai 有 logo 啊，近時個細路喺我喺 Bandai 衣上啊，跟住又喺我心入邊啊 ，Bandai 喺啲細路嘅心入邊。 咩意思？ 哦，個 logo 咁多年嘅變化啊嘛。 请解释下，大家唔知佢讲咩。以前 logo， 以前 Bandai logo 系一个叫公仔乜，好似公仔面嗰个 logo 咁嘅。你解释 系啦。咁开头嗰时候最早就系 Bandai 个字喺个公仔嘅下边啊嘛。 系。 吓，即系本身啲细路喺个 Bandai 上面啦。 系。 系。 嗯。跟住之后再转 logo， 七几年嗰阵时候就个 Bandai 个字喺个。个僆仔个公仔乜个身度啊，即系个心入边，喺个身体入边啊， 系 系啦。咁到八几年嗰时候转咗就冇咗个僆仔啊，变咗红色。 系咩意思咧？ 吓，即系冇细路啊，唔使理啲僆仔啊。 咁样， 系 咁样，咁再跟住， 系啦，跟住再而家最新咁啊，直头由红色变做蓝色啊嘛。 系，咁有咩意思？ 咁啊，即系只系转。钻色嘅话冇改咗任何嘢，跟住 唔系已经榨干晒你哋啲血啦，你哋变成蓝色啦，已经系 系嘛？唔系 Bandai 已经变咗冷血啦， 又热又好热诚，好热血变咗做冇人性啦， 又红系又红色嗰阵时好有热血啊，又热诚咁样喂细路咁样整啲玩具变咗而家冷血咁蓝色啊，就变 呢个最 update 嘅啦，呢个 系一餐至最 update， 迟啲变黑色啊，迟啲啊， 唔知啊， 嗯。咁啊吓 ，anyway， 咁啊时王咧就即系摆明就系翻兜吓旧拉打啦，咁我哋反而系期待紧佢出嗰啲怪人拉打系嘛？ 嗯，我觉得几过瘾喎，嗰个造型其实 OK 喎，又 嗯，即系佢喺个玻璃眼入边咧，佢又整咗只眼俾佢，咁同埋佢有啲特效咧，整到佢个嘴可以打开嘅， 可以讲嘢又 讲嘢咁喎，系啊系啊，都 OK 恐怖啊！啊，咁样系咯，咁系咯，咁啊，睇下呢套啦，睇落去啦吓，我觉得第一集睇完我都收货嘅，系啊，可以追嘅，暂时都系。 好， 得唔得？ 嗯， 好好嘅，啲女主角得唔得啫？你觉得？ 顺眼咯， 都 OK 嘅，系嘛？ 啊，顺眼啦，最低要求嗰个都做到啊， 都好啊，翠如 B B 演技最少系咪？ 应该好啲，应该好啲。 嗱，呢个演技好啊，翠如 B B 咁啊，另外嗰個女幹部就未登場嘅，即係正式女幹部啊，唔係呢個叫女呢、這個啊。 啊，係。 咁嗰個係阿姑嚟啊，定係後生女嚟嘅先？ 哦，唔係好老嘅，都係後生女。 後生女係嘛，咁都好啲，冇整個阿姑咁係咯。嗯，好，咁啊睇下仲有啲咩人未出現嘅 好，你有冇补充仲？ 冇啦。 有冇？ 冇啊。 咁新年唔讲嘢啊，新年有冇讲嘢啊？ 冇啦，不过我都叫望过下咁啦，咁我就觉得 好两句。 咦，呢、這个蒙面超人都有巨即系比较大嘅机械人咁样，咁似乎都几有趣啊呢样嘢。咁睇下佢会 唔 会？ 之前橙已经出过啦，系咪？橙 嗰个喺度游嘅， 西瓜 西瓜系啊，那个西瓜机械人系啊， 即系 出过啦， 系咪喐？系科石都有，不过唔系巨炸嘅， 系。 嗱、那个捞打咁样。 系咯系咯系啊，都有啊，系咯。 嗯。 唔係新喎呢樣嘢，反而即係叫做輾轉喺係咯平成都出現過下㗎啦，係啦。佢又唔係話真係好巨大嘅。 我其實最中意有呢樣嘢出現嘅，由頭。 係點解咧？ 我 好唔啱啊！ 蒙面超人有啲巨大機械人出現嘅，其實 係。係。哦，佢都未一人叫一 集。巨大化或者巨大機械人，我覺得唔夾嘅，其實。 喂，咁嗰時 X A 有一集劇場版，佢係佢自己變咗嗰個杯面狀態，變咗巨大化又點咧？ 我都麻麻地嘅， 中意， 咁唔好呢啲，因為我覺得蒙面超人就應該係等身大嘅。 即係阿 J 嗰啲直情就無厘頭啫嘛，都變直情自己巨大化 啊嘛。啊咩金布嗰啲就唔中意啦， 唔中意，哦。 係啦，咁跟住新啲啊，新啲繼續啊。 嗯，咁令我嗰一個女主角唔知點解我感覺上有啲似 Fiona， 不過咁佢靚啲啦。 邊個啊？你個？ 薛凱琪啊。 嚇？邊忽似？因為都係塊面有粒物啊。 系啩？唔知啊，个感觉嘅感觉嘅， 系咩？ 感觉哦。 咦咁样，无论发型咩都唔同喎，都死啦！我硬系觉得似翠如 B B 嘅，唔知点解啊。 咁样，咁 系佢眼嗰个位似翠如 B B 嘅。 系啊，佢有时有啲表情似噶，真系噶。 OK。 嗯。当然，翠如手脚靓过佢啊，大佬，起码系幼嘅，睇佢哇，好大只狗。大隻版翠如 B B 大佬， 嗯， 系 咁至於啲劇情嗰啲，我冇乜特別嘅，咁嚇，只不過啲人都好似正正常常咁啊，咁啊算嘅。 嗱，佢拉低個樣啊，即係實質而家咁出現，寫個字喺面，我覺得冇問題啊。即係佢一現實出現嘅時候，我唔覺得好肉酸啊。 係， 嗯， 係咪日文咧？ 是不是因为人文的意思即是写人文我就 好中文字会出个中文字会 问题。你怎么不招人啊我这样啊我这样啊我不知道 啊。是啊。即是现在他那个譬如那个面那他每变不同都要出那个字的嘛。 是啊他那个名 字啊。那他无端如果变其他一些什么即是第一些名字那些是中文咁樣個面咁樣，佢覺得核突咧。 哦， 唔係咁可能變繁體字咧，冇咁反感啦。變簡體字你更加反感啦，會唔會？ 咁應該會。 係。啊，應該會係嘛？嚇，即係小心啲啊！有字嘅要小心啲嚇。嗯。咁啊，總之睇落又冇覺得話真係好怪咯，最少係咯。 啊，個造型都幾容易接受嘅，其實我覺得。 係啊，即係冇覺得話哇好頂又 好。二號多啲喎，反而係。 二號。 因為高形態幾好睇喎，我覺得係。 是啊，哦， 我觉得 OK 喎，佢高就有只独角喺个眼额头 嗰，哦，即系变咗高，即系唔系佢平时红色嗰，那个，哦， 同埋嗰部甲唔系好臃肿啊，你会觉得？ 哦，因为佢其实佢个解都系甲啫，但系其实佢真系做个套衫俾你啦， 另一个皮套嚟啫， 另一个皮套嚟嘅，佢唔系。 咁但系我觉得甲就高个颜色啊，嗰，那个造型我觉得都 OK， 都 OK 嘅 ，OK 嘅 ，OK 嘅，啊，系咯。 因为独立体高咗，我觉得好丑样噶嘛。 都几啊，同埋我 好似又要着件衫喺外面， 系啊系啊，唔知点样着件衫，跟住佢自己里边又已经透明咁一嚿嚿咁样，真系太过创新啦，或者可以讲。 个身形好臃肿嘅，高，因为佢每个位咧都做，佢个身嗰啲全部做个透明位咁样，高咗嚿嘢。 画出嚟可能 O K， 但系一做实物就怪嘅，其实。 系啊系啊系，唔系太靓咯，系咯。 跟住我头咧，因为佢冇嘢，成个光头咁咧，佢掹即系除咗顶帽之后咧，你觉得好似个和尚嘅真系。 系，即系所以话御成变会比较适合啲系嘛？ 系啊， 系啊， 御成变高数会啱啲。 又黐只角喺头壳顶已经系。 就算啦，都唔好变身啊，大佬。 系。大富黑超咁啊，搞掂。 冇错，系啦。系啦，咁啊，御成会出现嘅，好似系咪嚟紧都会系嘛？ 如果是有高嗰集就唔知道会唔会出现喎？ 系嘛？佢先系个，而家啲人最中意睇佢啊嘛，唔系睇下主角地啊嘛。 佢好笑啲啊嘛， 系咯，睇翻佢啦，但佢一有头发噶喎，系咯，话佢戴假发啊，好似话系嘛，古仔， 笠个爆炸头嗰啲上次咁， 嗯，系，系，系咯，好，咁啊，期待下咁呢套啊，即系我哋当同学会睇啦，咁啊，希望有多啲旧人会登下场啊，咁样系咯，嗯， 嗯， 嗯，好，咁啊，好，咁今年啊，睇下呢套《时王》系，咁大家睇下先，睇下大家觉得好唔好，再讲。